都是一次成长。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春风里，听见经典诵读会，7月21日大兴区弘文博雅艺术馆，来一起聆听成长的故事。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故事天地。 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无法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北京故事广播，人物空间。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欢迎您收听人物空间，我是刘继彤。一灯如豆，万点星光。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生存和发展，需要千千万万个脚踏实地的行动者和默默耕耘的奉献者。今天我要给大家讲述的这位人物叫钱程，他就是怀揣着这样一颗赤子之心，把阳光洒向周围。他常说，扶贫不仅要让村民们挣到钱，更重要的是要扶起他们的志。只有真正和他们贴心，他们才能和你掏心。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就给您讲讲钱程的故事。他是东北林业大学的一名教师，也是学校对接扶贫项目的驻村书记。他带领科研团队为贫困县城送去久旱后的甘露，不仅用技术真真切切地让村民腰包鼓了起来，更用阳光温暖着每个人的心。本期节目就给您讲讲东林赤子钱程的故事。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泰来县的红城村，只要钱程在村里这么一溜达，碰到他的村民总会在已经晒得黝黑的脸上绽放出朴实的笑容。从他们脸上深深浅浅的皱纹里，好像都会溢出一份最为踏实的信任。今年64岁的贫困户李春贵说，俺们和他就像处了多少年的爷们儿。可是钱程和村民们的相处其实并没有多少年，他来到红城村只有短短的10个月的时间。作为东北林业大学派驻红城村的驻村第一书记，钱程不仅用他带来的技术真真切切地让村民们的腰包鼓了起来，更用他的阳光温暖着贫困村的715户2339名村民。齐齐哈尔泰来县距离哈尔滨420公里，由于泰来县高温少雨，土壤贫瘠，自然气候恶劣，一直都是国家级贫困县。2015年作为承担定点扶贫任务的44所部属高校之一，东北林业大学和远在齐齐哈尔的泰来县结下了缘分。2016年8月，学校驻红城村第一书记傅晓东驻村工作结束，调任泰来县副县长。组织部找到担任生命科学学院科研秘书的钱程，希望他能够接力红城村第一书记的工作。那时钱程的女儿刚刚1岁半，如果他离开哈尔滨，家里就只剩下了娘子军，只有母亲和妻子来照顾年幼的孩子。哎，这家里没个男人肯定会有很多困难，你可要和家里商量好啊。组织部部长孙猛的话让钱程闪过了一丝犹豫。 毕竟钱程曾经在2010年到2012年期间在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金亭镇和常州市武进区横林镇做过2年的乡镇党委副书记，深深知道在外面工作的辛酸和家里离开男人的诸多不便。钱程的妻子在同样承担了定点扶贫任务的省物价局工作，当他向自己单位的领导咨询定点扶贫是咋回事的时候，得到了这样的答复：这是国家实现五位一体全面小康动真格的具体部署，是扶助贫困地区改变穷困面貌的重要举措，应该给予支持。于是深明大义的妻子松开了拉住钱程的手，他说：毕竟这是为老百姓做事，咱家里的困难我能克服。而孙猛部长的一句话更激起了钱程要去泰来的雄心。钱程说：现在是扶贫的攻坚期，任务会很艰巨，越是难啃的骨头就越需要有人去啃，这是组织对我的信任，我不能辜负。于是就这样，钱程接下了去洪城村的接力棒。面对刚刚学会说话走路还走不稳当的孩子，钱程接下了去洪城村的接力棒。面对刚刚学会说话走路还走不稳当的孩子，钱程这样安慰自己和妻子：人生需要多一点经历，当孩子长大以后，我们要给他讲更多的故事。去村里工作会让我们的人生更加丰富，故事也更加精彩。面对人生的选择，或许有10000个理由可以让我们退缩，但是真正的强者只会坚定地用一个必须前行的理由让自己上路。面对得与失进与退，每一次的选择都会在人生的价值坐标上标注出一个转折点，是激扬向上还是平淡如水，每个人的人生深度就在这一次次的标注中变得有所不同。钱程的老家在黑龙江省双鸭山市，从来没在农村生活过的他对于农村的认识只停留在影视作品上，这农村到底什么样，又应该怎么样和农民们打交道，如何才能开展好自己的工作呢？2016年10月8日，钱程带着这些忐忑踏上了洪城村的土地。当时正是第一轮精准扶贫的关键时期，村长王国富和村党支部书记张树库每天都忙于贫困户的建档立卡、整理扶贫工作的内页当中，忙得脚不沾地，根本没有时间搭理这个新来的城里人。钱程只能自己先在村子里转转，看看村子里的情况。半个月后，对洪城村的大致面貌已经心中有数的他，才瞅准了机会，和村长提出要到贫困户的家里走访。村长王国富听了哈哈大笑说：哈哈哈哈，没想到你竟然主动要去贫困户家，好好好，我带你去。洪城村一共有715户人家，2339口人，其中这贫困户就有56户107人。从村南头走到村北头最远的一家，单程步行的时间就需要1个多小时。钱程和村民们相处自有他自己的一套办法，叔叔婶婶的叫着，家里家外的关心忙活着，他渐渐地和村民们变得熟络起来。自从村长带着钱程走家串户，帮他和村民们搭上线之后，钱程很快就和村民们打成了一片。他说：农民们其实特别朴实，说话都喜欢直来直去，和他们打成一片的秘诀就是把自己也变成一个地道的农民。你拿真心去对待他们，他们才会拿真心来对待你。找到了和农民们相处的窍门，钱程在洪城村变得越来越忙了。 钱书记，前两天下雨，我们家房子有点漏了。收到了村民的短信，钱城会第一时间赶过去看一下，虽然未必一定就能够马上帮着解决困难，但是去看一看，记到本子上，反映给村里，和村民好好唠唠，也许会让他们觉得安心。这就是钱城的想法。哎，我们家左邻右舍都能入低保，我爸却没能入上，这是为啥呀？当村民王宝昌的姑娘王小雨怒气冲冲地给钱城打电话质问的时候，钱城会心平气和地向他详细介绍一下政策和申请低保的相关程序，并且记录下来，及时和村委干部入户核实情况，上报镇民政部门。隔几天，钱城还会主动再打电话告诉他，现在申请低保已经进展到哪一步了。打了几次电话以后，王小雨自己都不好意思起来。哎呦，钱书记，您看我们家这点事儿，让您太费心了。钱城的用心，红城村的村民们都是有感触的。61岁的万家学说，我闺女和钱书记的年龄差不多，我供她念书就是想让她脱离农村，现在她是离开农村了，可钱书记这么有学问的人却来到村里帮我们，这份感情俺们心里可都记着呢。和农民感情拉近的同时，农民们对钱城也开始变得不客气起来。有时一些带点脾气的农民会大言不惭地对钱城说，我说钱书记啊，你下来扶贫是不是得管我们吃管我们喝呀？我这中午饭都没着落了，你咋不把我抱成贫困户呢？我的事儿你还管不管呢？这个时候钱城也会不客气地拍拍他们的后背说，咋了爷们儿？早上刚喝完现在就饿了？没问题，想吃多少顿你说，但你家里那情况啊，谁不知道啊？你要是贫困了，那全村人都得喝西北风去了。再说你要是真当了贫困户，也不是啥光荣的事儿，你还想不想找媳妇了？可能会引起矛盾的话题就在这样的玩笑之间一笑而过。他说，和农民们相处不能端着，你别有架子，得用农村科给他们讲政策的事儿。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这里是人物空间。 自打来到了红城村，和农民打成一片的钱城，把自己真正当成了村里人。谁家有个大事小情，他宁可自己掏腰包，也要为他们解决问题。买水缸，买棉被，帮着注册商标，自己开车拉苗。一年下来，粗略计算，钱城搭进去的钱就有5000多元。可是他却说，虽然自家损失了一些钱，但从大局上能够让村民对扶贫工作认可，对咱东邻认可，这种损失太值了。现在钱城已经对红城村所有贫困户的情况了如指掌，每到一户他都能准确地介绍这户人家的整体情况。他背后下了多少苦功我们不得而知，只知道在前期入户识别核查时，他足足有2个月没有回家。钱城正是通过用心和村民们相处，用自己的热情传递着国家的扶贫政策，照亮并温暖着一颗颗质朴的心。在红城村生活了一段时间，钱城就发现这里的村民们有着一个特点，那就是爱攀比，特计较。一开始他以为这是他们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原因，可是后来才发现，这根子呀，还是在于贫困。对于年收入只有几千块钱的村民们来说，每一分钱都值得计较，每一项政策都想用足。站到村民们的角度，钱城发现， 要想实现社会和谐，首先就要让他们富足起来。红城村距离泰来县县城很近，人多地少，人均耕地面积只有一亩五分，家家都指着自己院里那点小菜棚子讨生活。别看村民们种了这么多年的地，但一直都是用传统的种植方法，用自留种或来路不明的种子，不要说能不能种出好东西，很可能连价钱都卖不上去。村民们不转变种植思想，种植结构不转变，农业发展之路只能是越走越窄。他们要打算脱贫致富，必须得在思想和行动上统一起来，及早调整种植结构，提升本地农产品的竞争实力。找到了病因，前程就开始找到娘家人，在菜园子里种植的品种上动起了脑筋，向土地要钱，让村民致富。前程的娘家人当然就是东北林业大学，依托学校的科技优势，前程在红城村设立了东林驻泰来红城村科技扶贫工作站。这工作站里汇集了高校的科技专家、青年学子等众多的一线农业种植领域的行家里手，把优质的农业种植项目直接介绍给了广大村民。而这里的村民们也在专家们的帮助下真正的见到了效益。嘿，种这个豆角，我两天赚的钱比过去一年种菜赚的还多呀。一提起前程给大家提供的豆角新品种，村民广炳军就乐得合不上嘴。这个品种就是前程邀请了驻村科技扶贫工作站的专家，根据泰来县土地干旱的实际情况，选育的适合在泰来县生长的哈菜豆15号。这15号属于矮生油豆角品种，不用使用支架，极早熟，每亩产量可高达2000到2400斤。由于豆角颜色是纯绿色，口感又好，肉质又面，还没有纤维，吃起来有着一种清香味，所以特别受消费者的欢迎。已经投放市场之后立即销售一空。村民广炳军一脸兴奋地说，这种豆角啊，每斤能卖4块钱，比普通豆角价格高，产量呢还比以前多了不少，今年我可以赚到钱了，真的要好好的感谢东林，感谢前程书记啊。2017年，红城村有24家贫困户种植了哈菜豆15号，有40家贫困户种植了另外一个豆角新品种哈菜豆17号，总共的种植面积达到了20亩。当年仅油豆角项目，农户们就增加收入10.5万元。可是有些和广炳军一起拿到种子的贫困户却因为不听话而没有取得像广炳军那样的好收成。贫困户张生元就说，哎呀，钱书记和专家反复地告诉我，让我一个坑里就种一粒种子，可是我看这豆角籽儿比普通的籽儿小，我就往一个坑里种了3-4粒，结果这豆角是光开花不结芽啊，真是后悔死我了，以后啊我就听钱书记的。而前程带来的新品种也让种地多年的农民们对他这个城里人刮目相看。村民李春贵说，以前呢我们寻思着，这没种过地的城里娃还能有我们这些种了一辈子地的老农民更懂得种地吗？所以啊也没太相信他说的，就照亮照亮，只种了10个架子，可没想到这十架豆角的收成顶上我那一分的豆角了，明年啊我要扩大种植面积。除了油豆角项目之外，前程还通过东北林业大学给红城村引进了东北松兰种植项目、寒地陆地菊种植项目、欧里种植及产业化发展项目、优质酸菜发酵项目、大果榛子种植示范项目、马铃薯栽培示范推广项目、 林下中草药套种项目、有机稻米种植、甜菜种植等十余项经济作物种植项目，而专家和村民们也在虔诚的牵线搭桥之下建立起了密切的联系。科技的力量让洪城村的土地泛出了金光。除了给农民们提供好种子，为他们个人谋划之外，虔诚还开动脑筋，请专家为洪城村的集体产业进行规划。他说，毕竟有些贫困户没有劳动能力，还需要集体给予帮扶。现在洪城村休闲采摘园正在建设当中，五栋扶贫大棚已经初具规模，手工创业协会也已经产生了效益。如果说原来的扶贫多为输血，那么这一次的扶贫就是造血；如果说原来的扶贫多是蜻蜓点水，那么这一次的扶贫则是滴水穿石，啃硬骨头。作为驻村第一书记，虔诚不仅把扶贫当成了重要的工作，更是把扶志作为对自己的更高的要求。为了激发村民们的斗志，虔诚通过抓党建推动形成好风气。虽然一些党员认为开会不过就是走个过场，但是虔诚在村支书张树库的支持下，三会一刻一个都不少的坚持完成。而且对于全村55名党员，他经常入户走访，各种好的科技项目也让党员们带头示范。碰到那爱打麻将的村民，他时常也敲打敲打，哎，你看你看，又输了吧，还不如和我们学习手工编织呢，一套车垫编下来能挣150呢，不比你打麻将强。你看你看，光婶今年挣了多少钱呀，电视台都来采访了，你羡慕不羡慕啊。不知不觉间，比着种菜的风气在洪城村渐渐形成了。嘿，他们能赚钱，那我有啥不行的呀。村民的志气在无形中被渐渐的激发。孔子说过，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虔诚正是用自己的阳光正气，让那些歪风邪气渐渐的退去。村长王国富说，自从虔诚来到我们村里，这村里的面貌啊，就和以前大不一样了，我们都舍不得让他回去了。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心里有大我，是一种格局，一种境界，也是一种信念。或许平凡的虔诚没有机会做出惊天动地的事业和成果，但他正在用自己在最基层的火热实践彰显着爱国之情，报国之志。 和有故事的人相约故事广播，这里是人物空间。 好了，朋友们，讲到这儿，今天的节目又要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有故事的人相约故事广播，这里是人物空间，我是刘继彤，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人性的挣扎，灵魂的思辨，情感的洗礼，理智的回归，一桩桩与法相关的故事，为您展现惊心动魄的警法传奇。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晚拍卖。